上演幽默，虚伪的爱如何挣脱，谎言怎会善罢甘休，红着双眼嘶吼辩驳，面具背后是坚强凶手，一步步把幸福吞没，越迷恋越迷惑，真相喜欢四处闪躲。想知道，总要开口。